你的才艳。

来听歌，请欣赏刘改鱼带出的《桃花红·杏花白》，吕继红带出的《妈妈的歌谣》。 我好，从那时候起。

宋祖英带出的《古丈茶歌》，李双江演唱的《打板城的姑娘》。 人人都说打板城是好地方，